我连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。 要喝啥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.6兆赫的节目，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。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中啊，还是要和古曲爱好者一起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。节目的开始啊，我们首先为您请上洛派京韵的创始人骆羽生先生，今天他将为我们演唱的是一段水浒传中的故事《桃花庄》。 传达四镇关系，好在五台山当了和尚，只因他开荤吃酒，醉闹佛堂，被老方丈派他当知客送往东京。相国四个这英雄万般无奈，就转下了山岗，在一路上提满火花接刀，他是肩扛着禅杖，引起了了美娇娘啊，拳打小霸王，这英雄一路难关，春天晴光猛抬头，见红日西斜投奔了村庄，匆忙忙就把村庄见，见路旁有几个小庄客神色张狂，鲁智深走上前是夜里说有事相求，借宿在包庄，众庄客猛然抬头说好一个猛和尚，你必是外乡人，初次到这方，依我劝你要借宿往别处去，如若是不听劝，难免祸一场，轻则是捆上你打一顿，再把你等生放，重也重和尚的小命，八成到西方。鲁智深闻听气往上撞，二目圆睁炯炯的放光，骂一声庄客该死的孽障，好蠢材，真可恶，一世凌人任意猖狂。鲁智深放下包袱就要开枪，我手掌在旁边撞过一人， 说把苍苍睡了。刘太公走上近前，劝住了众庄客，这僧人既相求留宿又何妨啊，师父休见怪，来来来，请到了庄上豪杰说，折还罢了，我随太公进庄院落座献茶讲。太公说，师父贵上下，怎样称你的宝茶在何处？豪杰说，俺鲁智深出家在五台山，肩膀相国寺只可僧当。请问道长，你贵姓啊？哦，小老儿姓刘，不奴没业，别出桃花庄。请问师父，吃荤吃素？豪杰说，哎，那倒不拘哦，肥牛肉打完就是不放啊不放。说话间，众庄客把酒菜摆上，这英雄双手一起忙把酒菜那全都吃光，吃喝完毕才想起把太公让啊，太公你为何酒也不曾吃啊，菜也不曾尝？只见他低头不语，双眉紧皱，长吁短叹，泪成行。鲁智深见此光景，开然问阿太公，若不是先杀一家吃的多，你那心里也疼得慌。不要紧呢，到明天我与你算清了电饭账，有一定的拨音与你的赔偿。太公摇头说，师父错想，只因为今夜晚小雨招赘过狼。鲁智深闻听哈哈大笑，说男婚女嫁本所应当。太公说，只接引这桃花扇出了，你我强盗，这个人姓周名通，绰号叫小霸王。前几天周通来到了庄上，他看见了老汉的女儿品貌无双，他强下定理定要婚配。我那女儿她是终日替锅愁断肠。鲁智深闻听冲冲大怒，骂一声山寇，该死的小霸王，你若是背婆落草，英雄的气象却为何是强占的民女，罪恶扰攘。阿太公急速地将你的女儿送往别处去，来来来，带筛家庄妇，你的姑娘今夜晚我和尚东方庄小金帐与新郎要算清了账啊。太公你看筛家，我把新郎抓过来打他一个狼狈的不堪，只不敢的把人上啊。刘太公谋士对你讲了吧，我本是经略府一员提辖将， 因打死那镇关西，逼火把僧人当。太公说：“哎呀呀，失敬啊失敬。”堂姐说：“不客气，快把酒摆上，筛家我这酒越吃的多，我的武艺越高强。”众庄客闻听说来了，全打死那镇关西。鲁达提辖将是好汉，真有名望，一个个把头探脑齐来看端详。这个庄客就说了：“我说他不是一个化缘的穷和尚，你们来看，这是威风凛凛，气宇轩昂。这一个忙用托盘把菜上，那一个用海碗盛酒，说师傅尝一尝。这英雄狼吞虎咽，这才进了量，一霎时风卷残云，把这桌要吃光啊！烧酒喝了半缸，饱了我饱了，请请请！左手提包裹是右手拄禅杖，晃晃悠悠走进了洞房，那铺红毛单床。众庄客看那和尚高兴啊，把忧愁全都忘，忙听得庄门外苍啷啷啷铜锣响，是咯咯咯的心发慌。哦，了不得了，山寇来了！刘太公哆里哆嗦的守住那拐杖，出离了大门外的迎接山大王。见众楼兵各持刀枪，是火把明又亮，我追马驮定了小霸王，那凶猛的非常。到门前翻身下马，抱拳呼老丈，说：“小许我可来招赘入洞房，请问丈人呐、啊，新娘子在何处？”太公叔，你来看那西跨院挂的红彩绸子，那就是洞房。哦，是是是，请请请。这个倒了霉的小霸王就把洞房进啊，怎么没点灯啊？黑咕隆咚的，可得弄得真不响。一行说一行，摸了摸到了床上啊，可不好了，正摸在鲁智深他的那个大肚囊。哎，我相亲之时他没有这么胖啊，啊，却为何先前是个美丽的俊秀，怎么而今像皮缸？正寻思忽觉着一只大手是掐住他的肛嗓，嗖！这一拳把周通那打得的地当扬，噌！从小金帐窜出了是一个猛和尚，用了个老君跨牛就欺辱了小霸王。带周通，只因你强占民女，才遇见我和尚，没别的，预备下拨下大的拳头，我叫你尝一尝。我今天打你三拳，你若是不让，方算得名副其实啊！看正小霸王鲁智深，砰砰，在周通的脸上又是两掌。这个小霸王两眼发黑呀，心里直白茫，疼的他呀扯开了嗓子高声嚷，说：“老兵们，你们快来救大王！”众老兵忽听得洞房中啊，大王求救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礼节？怎么头一天洞房之中啊，新娘大新郎，咱们去瞧瞧去。各持刀枪是来到洞房外，罗智深见老兵来救，请来了小霸王，噌，手提的禅杖窜入洞房外。在这个时候，小霸王一瘸一颠的，双手捂着鼻梁啊，是抬腿跑光光。罗智深说：“呆，你往哪里走？”众老兵一起上前，是围住花和尚。猛英雄手提着禅杖，如同虎扑羊。耳边就又听到了啪啪乱响，众老兵嘶里嘶跑里跑，是带伤带伤。这就是鲁智深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骆羽生先生啊演唱的一段京韵大鼓《桃花庄》。下边呢，咱们换上一个曲种，请上秦书泰斗关学增先生啊，为我们带来一段北京琴书的小段《找原因》。 头把面三把猴毛

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敲字，跟我来练练。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，这是囊钉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要干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我、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和曲艺爱好者呀一起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。节目的第二时段呢，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京韵大鼓作品，不过呢这回啊要换上一个流派少白派的段子，我们请上白凤鸣先生啊为我们表演一段李逵夺鱼。 车走吊桥，不入的线。 兄，难的关，长埋的紧啊，谁顶了住元宵进了关。老大开眼叫老二，老二回过头来换老三。哎，哥哥兄弟你们瞧啊，这城外头来了一个冲军的汉货，犯人长一个好不管，是他自己内胆小脸，胸前飘洒着我了然。说这个人他不像那行凶作恶的汉，为什么要醉衣在身上穿？我不言众人呐、啊，起来谈论。西大街哒哒哒哒，跑来了一匹马，这不烫起了尘烟。神行太跑，那驾马带动来到了街前，带动在马上留神看啊，猛然间有一犯二劫差就到了我的马前，我看罢了这个犯人好面上，一时想不到我的心间，想罢多时认得了，哦，云城县这个黑松山。谁等李安下了马，走上前伸打一个坡，口尊声三哥，可道安然。三哥，我说您的不在咱们山东云城县，你到了我们江州为哪般？宋江说啊，只见一吃发鬼小流淌，可就把那风树拦下，我在乌龙院惹祸端，带酒杀了个严氏女，因此发配来到了这边，并无三亲共路苦，就是我的兄弟你赵探探。乃宗说，哦，既如此先别往衙门里去，找一个酒楼把心谈。他们弟兄往前走，眼前来到了天台轩，戴宗在黄杆下拴住马，腾腾腾他弟兄上楼去望大胆看啊。楼上 上官，我不言他弟兄，楼上吃酒西大街，又来了一个好汉，他站立在酒楼前。这个人身高有丈二，长得一个肚大又有圆，头戴一顶大围巾的帽，身披着青衣，露着他的肩。生酒的抱头趁着欢颜，一不扎棚无须飘在胸前。这个人他姓李名奎，是个血性汉，和旋风是个外号儿，旁人把他传黑李奎。晃里晃荡进了酒馆，手拍这个桌子叫堂官，酒家给爷爷打上了五坛子酒，大太爷喝醉了，怎么比武打打拳？好坛的走来说，你的别嚷了，我们楼上边来了几位三部的大客官。李逵说，怎么了？你们楼上来了三部的客，你看他鼓鼓的吃酒往楼上翻，上了楼来留神看，观则见四位他们坐在那边划拳。李逵在这里高拱手，哎，列位请听言，你们哪位可是山东客？宋江回答说，就是咱。李逵说，你们那个鬼方有我一个朋友，但不知道家住在哪边。宋江说，山东五府地方大，州府县道管的宽，有名的朋友我知道几个，无名的人儿你休得来问咱。李逵说，哎，我可告诉你说，我这个朋友没有什么大名姓，能改到你们山东半边天，姓宋名江，即是与宋三爷忙回答的就是咱。李逵闻听，宋江道，赶上前扑通通双膝跪，挪在上边，三哥呀，小弟我盼三哥比直苗盼出鱼，非是往银兰里面，我必是我的哥哥，你得把我忘记了吧。我本是贺旋风李逵，来到了这边，嚯，三爷闻听忙搀起，哎呀贤弟，来来来，坐在一处快花船吧。李逵说，酒家呢，你给爷爷们看好酒。那个跑堂的站在里边的，撅着个大嘴不耐烦。宋江说，就是我的贤弟，你来得晚，没别的，今儿个我得把你三个干。李逵喝酒留神看，哎耶，此处酒少菜也餐，三哥你在楼上等一等，等小弟买几条活鱼回来，咱们再划船。李逵呀，晃了晃当爬楼下，让他浪上到街前，这边瞅那边看，不见卖鱼的在哪边。常言道，哎，说这个街上没有，不会到市上去买，市上要在无有，只好到了江边。黑李逵出离了江州的南门外，嚯，有一道长河把路拦，手打着两旁留神看，从上哨就听得喂上喂喂上喂喂喂喂呀，活来了一只大渔船。哎，您猜是谁来？ 是，来者是浪里白条，名叫张顺，奉派小周到这边，李逵岸上一点手，余家要你听言，大太爷把那驴来买，我买的楼上九九餐，张顺船上，刘神看，嚯，黑大个儿，站在江边，仿佛是这个小子头三天把我的鱼来买，直到今儿个没给钱。张顺说，有鱼，鱼是有，我不卖，黑哥哥吃鱼等三天。李逵在岸上一跺脚，嘿，我怎么会上不去，他这个渔船，您别瞧李逵他是粗重有细，毛腰捡起了满头砖，他把砖头包在手巾里，用手托青靠山。于家你往这里头看，大太爷怀里是银子，我的兜里是现钱，张顺上了李逵的当，你看他为什么拿起高来就冲船，不过是船到了江北岸，黑李逵嗖打了箭头上了船，用手掀起了锁扶板，许多的鲤鱼都在舱里边，他把大鱼穿了十几尾，把小鱼捧起来给扔在了江里边。小鱼啊，你在江中养着吧，养三年定二年，一个个长得足够，一斤来的多好，打上来爷爷我好酒酒餐。晃的晃荡把船下，张顺过来把他拦，哎，黑哥哥你哪儿去，拿我的鱼还没给钱，你要给钱放你走，我给钱打顿拳。李逵说，打了好，打了好，要紧就打闹数着咱。张顺说，你替文打是武打，李逵说，你把文打武打对我言。张顺说，要讲究武打有朋友，要讲究文打单对单。李逵说，哎，对了，倒不如咱们爷俩文打了吧，一群一伙的老子我嫌烦。当啷啷，这一个船上小高了，那个江岸拖好山，李逵拖了个大光棍，张顺摘去草帽圈，这一个噌打了箭步冲上去，那一个闪到了一旁边，这一个泰山压顶朝下打，那一个举火来烧天。您的想情，小张顺他本是水陆中的英雄汉，一到了汉岸上头里有点年，打着打着漏流裤，没李逵功夫拳，李逵挨打窝里发炮，嗖砰一拳头打了个面朝天，赶上近前忙按住是那啪啪啪就三拳。大鱼的小弟，叫我三声李爷我就饶了你了，若不然我打到你来年三月三。张顺挨打还拉大话，黑小子要你听言，有法打还来着打，叫爷的喊的不是咱，让太爷翻过还够了小子打三年。黑李逵越打越恼越有气，毛腰捡起了满头砖，砖头一举，你的命在；砖头一落，你的命胆黄泉。眼睁睁张顺，这就要废命。您说巧不巧？哎，过了一个水地方，就把他来拦。哎，黑哥哥，松手吧！打死人，关底有关天。你再待一时不松手， 我连他带你送当官，李逵闻听一旁闪，这么个家伙小张顺蹭李大鼻窜上船，嘿小子，别看太爷我挨了你的打， 哎， 你小子打架敢上船吗？李逵说，哦，别瞧你是的水里的物，太爷的大门也冲到江边，一天三遍去洗澡，扎猛子打扑通子就要来问咱，常跟龙王爷在一块里说话，抓过夜叉早遁船，打两个马船上小张顺，摇篙努力支开船。李逵说，哎哎，张卓爷爷我上哪里去？张顺说，小子，咱们深水里边好打船，小船撑在江心内，咱们了高万主船，他们二人蹬两蹬晃两晃，通通通通通通跳在水里边，哈哈。张顺见了水昏如猛虎，黑李逵跳下了水，好像个绵羊一样快，往下蹬了蹬也够不着个底儿，往上够了够也没得什么办。哎呦，挺大的个子，感情不会浮水。张卓打嘴引清泉，小张树赶上近前忙抓住，抓住李逵死死的烟，没等半盏茶时候了不得了，黑李逵把个草包的肚子灌了个挺圆。张顺说，小子，这你还不叫吗？叫我三声张爷爷我就饶了你了，若不然我灌到你来年三月三。李逵喝水还拉大话，打鱼的小子我可要你听言，有法灌还来着灌，叫爷的喊着不是咱，挠一挠怒一怒，哎，我鼓鼓肚子是全给你喝干，喝干了不活死海三江水，我让你打不的鱼来你也走不的船。张顺说，小弟，你呀，你有多大的水量你就给我喝了去吧，我明儿个卖了这只船，眼看李逵要废命，在大街又来了好汉宋老三，来到江边留神看，见张顺摁着李逵烟，哎，叫张顺忙动手，那本是李逵到了这边，张顺一见宋江到，他就把李逵给拽在江边。李逵说，我爱江东好天水呀，张顺说，快江岸上磕个那笔船，他们弟兄就在江边船都见了面。张顺李逵驾马带东土宋老三，他们弟兄商商量量的就一起就奔了梁山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白凤鸣先生演唱的这段《水浒传》中的故事李逵夺鱼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